球大流行疾病的预防、防范和应对能力的建议，加强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规划。大会194个成员国未有提出任何异议，一致通过有关决议草案。总干事谭德赛早前亦都支持检讨世卫处理今次疫情的手法，承诺会尽早在适当时候进行独立评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是报24422点，跌1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42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7.84，瑞士法郎 0.97， 加元 1.391， 人民币 7.103， 英镑对美元 1.224， 欧元对美元 1.093， 澳元对美元 0.65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8。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739.1 美元，卖出 1741.4 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爱风骚快荣的曾志豪啊，逆境自强一定要听郑伊健的《友情岁月》，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曾共度患难抗疫日子，有你有我，总有乐趣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19号，咁今日系礼拜二晚上10:07，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大家好 ，Hi，Hello， 你呢 ？Happy Tuesday， 又有我出现啦！大家好， 系每次嘅礼拜二我都好开心，因为咧，即系唔知点解咧，系咪双子座关系咧？咧咧成日俾我感觉就 系 好感染到人噶，佢嗰个笑声话佢讲嘅嘢， 我因为你润我，你好开心嘅，系咪？ 你唔见你润我都好开心嘅咩？ 系我知道啊，你唔使喺度赞我，我都要问你，你呢个咁嘅断食嗰3日，你系咪成功地完成？ 有， 你唔好谂住我唔记得， 我仲好乖啊！其实都唔，收翻先呢个，因为咧我真系断食完之后有咧咧个少少嘅感觉，我有。 諗過就係、是、啊，不如斷食多幾日，啊、但係最後都係忍即係接即係嗰啲叫咩啊？抵受唔住美食嘅誘惑。咁、但係咧，我盡可能咧都繼續 keep 住，就係可能朝頭早就係飲水，係、啦，跟住或者飲溜溜送俾我嘅一啲嘅營養嘅果膠，咁、就係夜晚嗰餐咧先至放肆就食翻正常嘅晚餐。 我都 係 啊 ，keep 住自己，因為我完咗之後咧 ，keep 住自己唔好亂食嘢咯，我唔想辛苦捱咗嗰七日白費咗。所 以冇反彈係嘛？而家 好似冇，暫時個個見到我都仲係話我瘦咗嘅，我啲衫都從冇逼翻個肚出嚟嘅。 點解我係啦？點解我會話我瘦翻咧？就係我禮拜日嗰日我衰嘅，我走咗去燒嘢食。係 啊， 但係我係離身，我全日冇食過嘢，我係夜晚嗰餐先燒嘢食。咁譬如今日， 其實你食少一餐已經其實你係食少咗嘢㗎啦。係 咪啊？我都希望係咁啊。同埋譬如好似今日咁啦，我食咗個饅頭。五點幾嘅時候，跟住就啱啱頭先就食咗麥丸米粉走油，就係咁啦。 其實你好叻噶啦，因為我有個朋友又喺度試緊啊嘛，我介紹佢之後，佢第二日已經嗌頭痛啦，又唔舒服啦。 不過我都覺得可能未必人人個身體適應唔到噶。係 啊，佢真嘅話要食翻嘢，佢話佢真係捱唔到，佢直成頭痛啊咁啊。 佢本身肥唔肥噶？定係其實佢已經好瘦噶啦？ 唔係，佢本身係。整個身形都是大隻那些來的，因為女仔來的，她都是大隻妹來的， 是 的，所以她不是骨感型那些人來的，不是你咯、 所以她要做運動了，如果是這 樣，是的，她說試了不行了，她說都很佩服我怎麼可以捱七日咯， 七日真的，我跟很多人說，那些人都說哇溜溜七日不吃東西她怎麼可以生存到、 是的，不是，我不知道，我可能慣了、我經常由小到大都經常不吃東西的很多時候一日吃一餐的我是所以我慣了捱我的 仲有啊！我想讲咧，我哋咧其实原来节目真系好多人听噶， 系啊， 因为咧我 Facebook 跟住有人 inbox 我啦，就是、一个我哋嘅娱乐圈嘅一个前辈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咧就直情同我讲，佢就话我有听你哋，我知道你做紧呢一样嘢啊，跟住佢亦都好窝心，即系我发现原来我都几有呢个嘅前辈缘，好贱啊！我咁样突然间笑自己，因为溜溜好锡我啦，而呢个前辈直情同我讲，佢都话原来佢都试紧，但系佢试嗰个方法。就是话饮好似蔬菜汁啊，系、我唔知佢而家有冇听紧啊。咁跟住佢就话佢试紧蔬菜汁，佢话佢都真系好似几 work 嘅。 系啊，有啲人就系饮蔬菜汤咧，或者就系煲汤、因为煲汤我都试过噶，日日饮菜汤，跟住就跳 aerobics， 即系以前读书嘅时候系真系好快嘅。 佢话如果我哋想试嘅话，佢话真系炸啲俾我哋添。 系啊， 系啊， 佢话因为自己买个榨汁机咪得咯。 系咯，我都话诶，唔使啦，我自己会尝试嘅，得啊，不过唔使咁。 系咯，不过人哋咁有心，即系 好有心、 好啊，好 nice 啊！ 咁、 但系我过去呢个礼拜咧，我喺度咧就试紧一啲新嘅菜式，即系我自己未煮过嘅嘢。 啊， 系啊，因为我发觉而家大家都大煮上身噶啦嘛。 系啊， 咁因为点解咧？有一日我行过冻肉铺，我见到有羊腩，有羊肩，我谂下，我好似自己冇煮过羊，因为我唔系成日食羊嘛。咁啊，不如买嚟试下，翻去研究下点样煮，又上网睇下人哋点样整啦，咁讲系点样啦。因为羊真系要煮几耐，我唔知啊。咁我就试咗呢个咖喱羊腩煲，又试咗呢个番茄薯仔炆羊肩。咁我整咗两次啦，咁两次都成功嘅。系，咁我上网睇晒人哋话羊腩要几耐熟啊，咁我就自己又研究一下，其实原来都好快 嘅 啫。 多数睇几个食谱咧就稳阵嘅，因为 我睇咗好多人讲唔同啊。 系啊，因为睇一个咧，佢未必即系啱你嘅口味或者佢嘅做法咧。 我唔系睇食谱，其实我想知道煮羊系几 耐 啫。系啊，自己味道嗰啲我自己系识调噶啦，因为煮餸一理中百理明啫嘛。 羊会唔会好似牛咁，即系牛就越煮得耐就 越 嫩噶 嘛？但羊其实都要需要一段时间。我上网睇咧，有啲朋友话煮羊腩咧要成两个钟嘅，有啲就话你炆佢一阵，跟住熄火焗佢再炆，咁先会淋嘅。咁我就试咗。我就用30分钟至40分钟慢火炆咗佢，跟住熄火焗佢半个钟，跟住再开火炆一阵，炆到收水就已经淋啦。其实个零钟到啦，好快啊，系啊。 你两又是人有 啊，但系呢个我无缘啊，我 唔食羊啊。其实我想攞翻嚟俾你哋食嘅，我都谂下你哋可能有人唔食羊啊。 我呢食咯， 系咯， 你冇人有， 你奖励佢 啦。 唔系我成功咗已经好开心，因为我从来未煮过羊啊嘛。其实煮两餐都系合格嘅，咁我自己都好开心又成功一样嘢啦，系啦。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意志聆听哭诉。 沉，信中四散，教堂终于熄灯。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永欲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毕竟曾经你就是太平。 We gotta live it up。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呢度系敏感时刻。 冇错，喂，你哋有冇啲咩好嘅剧、好嘅戏可以介绍俾大家睇啊？有煲到啲咩好嘢啊？ 上次阿李亚力星期五介绍嗰套咧，我就即刻睇咗啦。咁我就觉得好睇嘅，叫做 系咩啊 ？Into the Night 嗰、那个系讲坠机嗰套咧。 我睇咗啦， 你睇咗？你觉得好唔好睇啊？ 唔好。 点解啊？ 好睇咩？ 我觉得佢佢一睇就睇得出系低成本制作嘅。 系咯，同埋觉得我觉得拖有啲拖咯。 唔知道，我覺得佢啲人物性格寫得幾好， 人物性格寫得好，但我覺得成件事唔係太合理。 係嘅， 係極度唔合理。 但係咁佢算少少係科幻嘢啦，我當佢，因為佢係講一個唔現實嘅故仔嘅，但係 太陽一出嚟就有事咯。 係啊係啊，但係我覺得幾得意咯，我幾中意，我係我諗我兩晚就睇 都叫做新鮮咯， 新鮮啲 咯，係啊。咁我就睇咗台灣而家好 hit 嗰套咯，即係誰是 受 害 者。 咁我覺得張孝全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我一晚睇曬啊八集，係啊，好叻啊！ 即系你睇咗八个钟啊？ 系啊，佢过一个钟头多啲一集噶。 系咯， 因为我 紧紧凑定系好慢。 佢节奏比我哋睇开嘢慢少少，但系佢又不停有一啲你估唔到嘢、估唔到嘢、估唔到嘢，因为一路都唔知道个凶手系咩事，咁就变咗你有啲追看性咯。就节奏就比我哋睇开啲嘢慢啲嘅。咁我就因为由晚饭时间开始睇到凌晨四点几，咁我就啱啱睇晒八集啦。 系 系咯，咁我觉得 咪完噶啦。 完噶啦，八集完咗噶啦。 feel 到有好多而家通常就系煲第即系铺 应该冇啦，佢都 happy ending 嘅套嘢系啦，咁都。 都 OK 可以好睇嘅。咁我就介紹 Kitty 睇 Hollywood 咯，我覺得 Hollywood 好好睇咯。 我睇咗三集，咁我都有興趣繼續睇落去。係 啊， 係啊，我覺得幾得意咯，即係佢講嗰個年代，即係、就是、以前啲人點樣為咗想做明星、 啊、 就。 又出賣自己， 係啦，出賣自己肉體， 唔係想做明星出賣自己，係為咗追明星夢揾食而出賣肉體去揾食。 係，仲要有好多種唔同嘅方法。 係啦，係啊，因為就有講咗嗰陣時，即係佢哋歧視黑人啊，我、一套電影用一黑人做女主角，黑人編劇其實受到好大個阻力啊，咁點樣拍？拍一套咁嘅戲出嚟啊！講一個電影公司嘅生涯嚟嘅，其實我覺得幾好睇，因為我覺得主角全部都好睇又靚， 靚仔、 啊。你知道外貌協會嚟嘅，咁啊望落啲靚仔靚女啊都好睇嘅，所以都睇得幾賞心悦目咯。 同埋咧，因為可能呢一排即係大家煲劇煲得太多啦，咁所以咧都會想揀啲嗰個題材咧係少有啲嘅，或者新鮮啲嘅，即係唔再想睇住嗰啲咩情情塔塔咁多。 我今日好憎睇情情塔塔嘅戲，好婆媽。 系好，同埋好闷啊！睇得多又系咁噶， 系啊，所以我好中意睇啲悬疑嘅戏或者剧咯。 你哋搞到我唔敢讲啊！点 解？ 你哋问我今个礼拜睇咗啲乜嘢？ 你 系 冇啊？ 冇睇嘢系嘛？ 因为一来我仲继续追紧安德鲁酒店嘅 德鲁纳酒店啊，安德鲁酒店， 德鲁纳酒店嘅 安德鲁南波石王子啊。 因为我食饭先至去批翻嚟睇，咁但系咧我就去之前我都有讲，我就话我去咗戏院，咁我就睇咗一套咧叫做咧。日本片嚟嘅，叫做《守望春天的我们》，咁就话咧，全部都一啲咧青春少艾，而家话喺日本嚟讲咧，即系都话哇，都几靓啊，即系有啲嘢睇下嘅一啲嘅男仔啊咁样嘅，咁。但係佢喺度青葱嘅愛情片咯，但係因為其實我不嬲唔係咁中意日本嘅電影或者佢哋嘅劇， 係啊，點解咧？我覺得佢哋都拍得唔錯嘅喎， 因為我覺得佢哋啲節奏好慢啊，同埋佢哋係比較。特登係拍所有嘢詩意啲嘅 feel 噶嘛， 因為佢哋嘅鏡頭啊，所有嘢都係意境多啲咯， 係啦，意境為主。咁我就會覺得哇，好慢啊！即係其實你嗰三分鐘嘢，其實一分鐘已經交代曬啦，點解你要咁啊？即係佢要哇 plan 過去啊咁嗰啲。咁所以我就唔係太 證明你個人一啲都唔 artistic 啊， 係噶， 冇啲藝術細胞。 係我冇乜呢個嘅美感嗰啲人嚟，你睇我著衫就知啦。你又想嘔血啊而家？咁但係咧呢一套咧，跟住我之前都本來話我唔想睇啊，本來我想睇泰國片嘅。一套喜劇，咁跟住之後最後咩？哦，不如因為冇曬嗰個嘅即係因為好多戲院雖然而家開翻，但係好早就閂。 係， 佢好似好多都七點幾就已經最後一場。 你真係去咗戲院睇？ 我真係去咗。 係咪多唔多人呢？ 比我想象中都 OK， 即係唔係去到好少人。 係，我想問兩個人係咪都係隔住中間一個位 置？我發現咗一樣嘢， 就兩個人可以黐住坐咧，識得 兩個人識得嘅可以黐住坐。但係咧，我發現咗一樣好得意嘅就係，如果大家一開嗰、那個電影嘅 app 咧，你會睇到咧有啲咧即係好每一間戲院，因為佢哋嗰個嘅制度都唔同啦。有啲咧就可能分咗單行，即係前面同後面都係要吉嘅，就係第一行有得坐，第三行、第五行咁樣 隔 住 隔行啦。 有啲係點樣咧？就再保險啲嘅，就係兩個位，跟住之後隔兩個位唔俾人買，跟住另外兩個位先再俾人買。如此類推，前面都係 全部變曬情侶卡座咁。 係啦，但係咧望落去嘅時候，個畫面你就會唔知邊啲係人坐咗，邊啲冇人坐啦，因为佢除咗系咁样咔啦咔啦嘅时候咧，前面咧佢都唔想你如果有咳或者咩嘅时候会咳到前面嗰个人，所以前面嗰行咧就譬如可能系三四系可以买，跟住后 边嗰行就五六咁啦， 系啦，就所以就 咔啦，即系都咔啦咔啦， 好咔啦嘅。咁同埋而真系好多戏院啦，都睇到佢哋真系话唔俾人食嘢，但系好多。都買嘅，但買完之後俾你喺門口食，食完先會俾你發去，同埋每一個都真係入個院線嘅時候，佢真係會 要測體温， 係啊，體温， 即係盡量叫你喺院裏邊唔好除口罩啦，唔叫你食嘢啫，係 係啊，咁所以反而我覺得而家都 OK， 因為咧有好多都平啊，戲院而家好多都平， 有啲買一送一添， 同埋我唔知啊，即係我唔係唔支持電影業，因為我成日都去戲院睇戲啊嘛，而家即係我講緊呢年幾裏面呢年幾兩年，但係。是我觉得啲戏飞真系贵咗啲，即系百几蚊一套。 哇！我试过去嗰啲细戏院，即系嗰啲贵戏重贵啊， 好似 sofa 嗰啲啊嘛， 系啊，即系得十零个位嗰啲，嗰啲贵嘅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咩戏院？系啊，二百几蚊，但 系 有嘢食噶噃， 系 噶， 有嘢食噶， 有餐牌噶， 仲要有甜品嘅， 唔係啊， 爆谷汽水任任 嘅，唔係啊，有 fish and chips 啊，有熱狗任你揀，我有餐牌俾你揀㗎。 嗰啲係咪仲有雪糕添？ 係啊，睇你咩戲，如果時間長仲貴啲添。 其實我又覺得即係都抵喎。 係啊， 即係如果有埋薯片，誒唔係，因為你話 可以點餐 嗰啲就 有點餐，即係出邊啲零食你就可以任攞啲爆谷嗰啲。 係啊係啊， 係啊，有啲糖又任攞。 你又真係坐得好舒服嘅， 好舒服 嘅，攤喺 係啊，佢有兩張係兩雙人沙發，跟住前面有。八個十個位咁咯， 我只記得係因為好開頭嘅時候啦，即係佢啱啱新出，即係好多年前啦嘅時候，我係試過一次嘅啫。我之後咁多年都冇試過。我想問下，而家係咪都係可以有電動吞口 啊？ 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哇，好似好正喎！ 一張雙人梳化，跟住有塊板隔住隔離，有一張雙人梳化喺最後，跟住前面就係一啲單座位咯。係 啊， 好舒服啊，我好中意。 但係我衰衰在咩咧？我通常去戲院睇戲咧，我唔係太食嘢嗰啲人嚟㗎，即係我就算買泡谷。我都係嚼，可能頭嗰十五分鐘，跟住我就擺低，我就會繼續睇套戲嘅，所以我就會好蝕啊！ 你隻眼睇戲關個嘴咩事啫？ 我唔知乜，我做唔到呢樣嘢，我不嬲唔可以一心二用噶嘛，係 咯， 我 handicap 噶嘛，係 兩樣嘢嚟嘅，都唔拉更嘅。 係啊，咁但係你頭先所講，我就係話如果二百幾蚊，你頭先話有薯條嗰啲就話抵，但係如果一套電影百幾蚊咧，我感覺上面就好似好貴咁樣，因為你都係去過幾兩個鐘啫，同埋我可能試過去台灣。睇戏啊，所以我就更加觉得好似贵咗啲，因为去台湾睇戏咧，佢好似都系唔知八十蚊到或者一百蚊到啦，又系间间戏院唔同啦，而且佢已经包埋汽水同埋泡谷俾你， 即系台湾抵好多啦， 唔使额外再买，系啦，所以我就觉得哇，好似抵好多，所以而家咧佢哋做紧优惠咧，我觉得而家先似翻真正。 喂，咁你睇戏有冇坐嗰啲电动会摇嗰啲椅啊？ 试过 即系 4D 啊嗰啲系咪？ 系啊系啊 系，试过。 我睇过一次啊，摇到我想 呕 啊！ 佢有得俾你教轻动定系大力 过？我第一次睇喺大陆睇嘅，喺上海啊，朋友带我去坐嗰啲咪 4D， 哇！摇到我命都冇，我话吓咁样摇法，我成会晕浪噶。 系， 我话细路仔乜摇咗出去噶？系咯， 系我就系我又系跟咁大个人，上年先开始，跟住我朋友就嗱，如果都系坐得滞咧，就头先你话斋有啲晕嘅，因为不停去晕晕晕。跟住咧，佢话嗱，你如果觉得辛苦得滞咧，你隔篱有个掣，其实可以教轻力嘅，即系有一个就重重力嘅咁样，咁跟住之后，因为我记得好似系睇 Marvel 终结篇啊，所以我就试咗其中就系去个睇个阵。 我好似睇乜嘢咧？有件袍嘅咩？就唔记得咗个名添。Doctor Strange 啊，哇！嗰 个仲头晕啊，转嚟转去。 系啊，我同个肥妹朋友去睇，话你张凳啊稳几多？你坐喺度，我话摇到咧，阿妈唔认得。 但系呢啲咧，真系唔系个个可以即系享受得到嘅。我细个咧都有玩嗰啲叫做咩动感影院啊嘛，又系玩完之后觉得。貼錢買難受㗎，係 㗎，因為我好易暈浪嗰啲人嚟㗎，我耳水唔平衡，我坐車坐巴士都會暈浪。 我連 3D 其實都唔係好舒服嘅睇得。 我其實好唔中意戴眼鏡 啊。係，3D 唔中意睇，但係 IMAX 我覺得佢真係好立體，我中意睇 IMAX 嘅。 係啊。 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一股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串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我会弹着同样的和弦，当难关不停地在射线，我 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居的路口，那一股热情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接受用那一段内心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啊初衷、哦、就算会穷会痛，谁说此路不通，我选择勇敢的直撞横冲，至少不后悔在我的剧中，难免也有时候、哦哦哦、但是我就像一颗顽固的石头，跌跌撞撞依然滚动，或许他们叫我愚公、哦、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转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通讯事务管理局裁定港台电视节目头条新闻二月十四号播出的一集有关资料的准确性、污蔑和侮辱警方，以及表达多方面的意见的投诉成立。決定向港台發出警告，敦促港台需要嚴格遵守相關守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嚴正要求香港電台清楚表明接受通訊局對於頭條新聞節目的投訴所作的裁決，並且就此致歉，亦都要求港台檢視有關節目在製作和編輯過程中是否有人員疏忽和失誤，並且按檢視結果作出跟進或者是懲處。商经局话，对于港台作为公共广播机构，接连被裁定违反多项守则条文，认为情况非常严重。香港电台即时检讨头条新闻，今季播出之后会暂停制作。港台机构传讯组总监伍万仪回应通讯事务管理局的裁决时表示，香港电台接受有关裁决，并且严肃跟进，会细阅内容，以备日后制作参考，并且向因连串事件引起对港台不满人士以及感到被冒犯的警察致歉。鉴于近月对头条新闻节目的意见反馈海量，港台决定即时展开对那个节目的检讨，今季头条新闻播出之后暂停制作，通讯局裁决中所涉及的集数会下架。另外，伍萬儀說不能夠回答頭條新聞下一季一定會回歸。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主席趙善恩說，對於通訊局的裁決感到遺憾，指通訊局是以非常主觀的方式詮釋部分內容，認為頭條新聞屬於戲約形式的節目，每名觀眾的情緒反應都不同，如果要負責所有人的反應是不公允。一名29岁女警涉嫌在调查一宗怀疑诈骗案期间向相关人士索取折扣，被廉署落案起诉四项公职人员索取利益以及一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案发时驻守油尖区刑事调查队的李善华2017年被指派调查一宗怀疑诈骗案，涉嫌向涉案的女商人和报案人索取折扣，但是两个人都拒绝。怀疑诈骗案中的另外两名报案人就涉嫌答应李善华以员工半价折扣取得一对运动鞋的要求，以及向他以低于市价大约两至三成的价格取得一对耳环。两个人各被控一项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

朋友屋企食飯。 嗯， 係啊，因為啲朋友就唔想出街啦，又有限聚令啦，咁不如叫啲熟嘅幾個朋友，即係人少少，咁就去哋屋企食飯咯。 我就反而係朋友多咗嚟我屋企食飯。係 啊，你中意叫朋友屋企食飯㗎？ 我啱啱個 weekend 即係兩日啦，禮拜六日啦，有三堆朋友上嚟， 啊， 即係有一日係走兩場嘅。 我以前都曾經都中意叫朋友翻屋企，但係後屘我都係唔得啦，因 為 我發覺好多朋友嚟到咧，佢哋啲表現實在好差咯。你唔覺嘅咩？ 我暫時都 OK 嘅。 同埋你唔覺自己真係佢哋嚟完你係做餐懵嘅咩？ 咁啊係噶，咁啊係噶。 即係如果你屋企冇家用姐姐，你真係做死自己 嘅 喎。係， 不過我啲 friend 其實都算好嘅，即係都好檢點嘅。佢哋都即係譬如可能臨走之前會即係使唔使幫手？咁當然唔係好使。 講啊，梗係咁講嘅啦，哥哥係咪真係幫手先得㗎？ 我最少幫我即係將啲垃圾抌曬落個垃圾桶度已經好好幫手啦。咁可能淨係即係洗下嘢啊咁樣咯。 係，如果有啲朋友嚟你屋企，你最憎佢哋做咩啊？ 我最憎将佢一入门口，将佢个袋摆喺我嘅 sofa 或者床，系啦。 袋唔摆咪摆喺边咧？ 系咯，唔摆床。 sofa 都喺个厅啊。 床我都明嘅，因为呢个真系自己好贴身嘛。但系 sofa 我觉得都唔系咁好咯。 系 啊，咁你咪摆喺一个 你屋企系咪好大好多地方俾人摆嘢啊？ 唔系，咪摆窗台咯。 有储物柜， 摆窗台咯。 唔系，因为好多人屋企唔系好大，好多时啲人会将啲褛啊袋就摆晒入睡房，摆自己张床度。 我摆床唔得。 我见好多人都系咁嘅，将啲褛啊攞晒入房噶嘛，跟住就摆喺自己张床咁。唔使壓住個廳啊嘛！ 你擺台又得，凳又得，但一定唔可以擺床。 咁你唔夠位坐啦嘛？如果地方唔夠大， 但你床係一個衞生嘅問題，因為咁啱 我同你諗法一樣嘅。 我有個朋友嗰日嚟都講，即係禮拜六朝頭早嚟啦。咁佢哋兩個就同我講：，嗰個阿 A 啊，佢都唔知咪有潔癖嘅咁樣。我話點啊？佢我去屋企咧，佢唔俾我擺個袋喺張床度。我唔係佢有潔癖，我話係你唔衞生啫喎。 袋好污糟噶嘛。 係啊，你出街 床 係 你係瞓覺喎。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啲嘢正常啦。去人哋屋企你都會問一問嘅，即係我個袋可以擺喺邊啊？係， 如果唔係你咪自己揾個地方擺啦，或者地下凳度擺住先咯。係 啊，都冇理由擺喺張床。 我通常唔會擺 sofa， 因為擺 sofa 人哋點坐咧？我見到啲 sofa 係俾袋坐，唔係俾人坐嘅好多時。系咯， 人要企喺度。 系，我会摆啲唔阻定嘅地方咯，个袋。 所以我就见你哋个个都咁辛苦咧，所以我系好少，基本上系冇邀请过人哋去屋企嘅，亦都唔想嘅。系啦，即系连我屋企人咧上嚟咧，跟住除非系即系最 friend 嗰啲屋企人啦。如果唔系嘅话，硬系感觉都好怪。 因为你唔系自己住嘛。 我同我媽一齊住， 因為你同我媽一齊住唔同，我哋自己個人住就多啲朋友有機會會上嚟嘅。 咁係， 係咯。 因為有時其實而家即係 咁，你阿媽唔會叫朋友翻屋企嘅咩？ 我媽都唔，我媽 打牌都唔會啊。 我媽仲衰過我啊！我媽直情係連屋企人佢都唔想佢哋上嚟啊。 係啊， 係啊， 即 係 唔想你翻屋企係咪？ 因為我媽係啦，我可能唔想，因為我媽我諗佢仲潔癖過我啊。我見佢咧係有啲屋企人嚟完之後咧，佢都一定會。拖地噶，系啊，即系佢反而就系自己，即系自己平时咁样都系咁样，即系除鞋自己着物入嚟啦。佢自己咁样做 OK 噶，即系我做嘅佢亦都 OK 噶。咁但系咧，其他嘅屋企人嚟到咧，佢就会拖地。 定系因为呢排有疫情，佢先系咁，定系平时都系 平时都系咁。 即系佢真系好洁癖啦咁。 但系佢其他嘢又好靓。 即系你阿妈又系咪双子座咁？ 定系你阿妈唔信得过其他人？我唔知佢去过边，或者唔知佢哋屋企本身干唔干净。 佢又知道佢哋干净噶，但系唔知道，可能佢觉得 因为 佢 可能 惯 咗唔着鞋，所以佢一定要清洁咯，因为自己只脚周围行啊嘛。 系啊，可能系咁样啊，所以我都少，同埋加上我屋企好乱，我成日都讲，咁所以我亦都好尴尬地唔想人哋嚟屋企，因为唔想俾人哋睇到我几乱屋企。 因为你唔惯性唔执屋， 系啦，长期唔执屋。 我系惯性执屋，啲人几时嚟我都冇事嘅，系我担心自己嘅样靓唔靓嘅啫。 所以佢哋上到嚟，你已经化好晒妆噶啦，已经 一着定晒衫啊。 系，我反而调翻转嘅，即系我唔介意自己个样靓唔靓，但系间屋真系好介意。 其实我好怕啲人嚟到屋企咧，譬如有阵时食饭咧，佢哋通常有啲人好舐啡咧，我就好怕啦。你食到滴到周地周围都系，如果你有地毡就重大镬。 我想问下，系咪有啲人漏口咧？即系我成日以为小朋友先至系。 唔係，我覺得有啲人因為喺人哋屋企咧，佢冇咁小心，喺自己屋企翻嚟會小心啲，係一啲自私嘅人咯。 係， 係啊。 但我見佢哋好似唔係刻意嘅，即係佢又即係你 feel 到佢好似咧， 有啲人可能真係平時係咁嚟 嘅。可能係啊，即係無啦啦突然間有粒飯喺地下，即係嗰啲咧。係 㗎。 跟住我就 你又彈到周圍都係啊。 可能佢本身唔係好識揸筷子， 可能 即係會成日滴到張台好多嘢都係啦。 係啊，所以我都尷尬或者都幾唔中意人哋咁樣嘅地下，除非佢抹翻佢咯，俾我知道。 同埋我都怕有啲人又冇同你約定先，即突然間嚟撳鐘咯。哦、你有冇試過啊？有啲好熟次熟埋熟咧， 佢又唔會撳鐘嘅，不過可能嗰日先 或者我喺 你 樓下咁咯。 哦，咁我唔會，咁 啊 唔會 啊。我 係咪因為 咧 你經常性邀請人最隨時，人哋凌晨兩點你都邀請人哋、啊。 其實依十年八年我已經冇叫人翻屋企嘅啦，以前係有嘅，係啦，即係依十年八年好少。我真係試過有 artist 嚟添，因為嗰時我住銅鑼灣唐樓，我二樓啫。咁跟住佢就半夜成一兩點打俾我，佢慣性半夜打電話俾人㗎啦。咁跟住就話。阿 Neil， 你去窗口望下，我喺你楼下。我今日啊吓系 凌晨啊， 系啊，跟住我啱啱上嚟坐下，我话我听日开早班，我要拍戏咁、啊，跟住话我坐一阵啫，咁我开门俾佢上嚟啦，咁、啊、上咗嚟，跟住喺我屋企用我家居电话咧打咗两个钟头长途电话， 啊、 跟住打完之后就走咗啦。 佢冇俾翻钱你？ 我梗系冇啦。 咦，咁佢應該係謀住你嗰個電話而上嚟，佢唔係諗住探你 嘅 喎。 佢係一個比較奇怪的人嚟嘅，呢個人係咁，大家都知嘅。 咪、啊、下次咧，佢叫你睇嘅時候，你咧就話咩事啊咁樣先啦。 那些少年是那么自然，快叫黑暗都给盖掩，像每刻带着线，总释出光线，仍够灿烂美满，就算一早变天。大概对快乐未了解，而我太顽固，要识穿美梦变坏，难道当成常态，任那世道变坏，叫我们始终败？何来能放低悲哀，只想找紧幸福，全心要蒙起眼，背向恶耗便满足，囚禁于天空，反给快乐入错，想跟欢欣抱拥，也要承受痛。佛理可倒背，论爱更自由，却嫌笑话止于背后。凡看穿世事，不找出呼救，放任躁动灵魂落座。怎可幸福？曾欢笑，曾心痛，你我故事亦类同。曾置身低谷，可不会是结束。即使伤痛，痛从每点悲哀，找一刻的幸福，无需再蒙起眼，背向恶耗扮满足。愁受痛， 听过林奕康的新歌《物之爱》。今日我哋嘅题目就係讲喺屋企啊，最讨厌 朋友做乜嘢事，其实真係好多㗎，我觉得个个都有自己嘅死穴啦嘛。好似头先嗰啲我讲嗰个艺人朋友，即係唔通知就自己摸上嚟，其实都杀你一个措手不及，你唔係好熟呢真係好驚㗎嘛。 係 咯， 就算屋企人都会㗎，即係我屋企人啦，尤其是我有个屋企人呢好 friend 好 friend 嘅，咁跟住之后呢佢会成 日好搞笑型我 屋企人好 friend， 因为你有分疏离同埋 friend 㗎嘛，呢个係真係劲friend 嘅，佢无啦啦咧成副我剪剪下带咧，即系你知道插住晒两个 headphone 听唔到嘢噶嘛，跟住突然间佢冇开铁闸走咗入嚟咧，喺我隔篱嗌， 佢自己有锁匙入嚟添噶， 唔系因为我冇锁门嘅， 哦，点解要锁门噶？ 因为我妈翻咗工，咁跟住我就已经坐咗喺厅噶啦嘛，咁所以就电上就唔会再即系 吓咁好危险咯，随时有人咪入到嚟咯， 哦，冇乜噶，即系咁多年， 系咯，你小心，你小心劫财劫色啊， 通常劫财唔会劫色。跟住之后我就哇你做乜嘢啊咁样，做乜入咗嚟噶咁样咯。咁但系即系就算不过佢就我锁门佢都有锁匙嘅， 系 咯， 系咪？我都细佬妹都有屋企锁匙，但系佢哋入嚟之前或者嚟之前都会同我联络咗先嘅，系咯，因为通常佢哋自己嚟攞嘢啊或者乜嘢啊，或者我留嘢帮我攞啊咁咯。 系太 friend 啦，所以都 OK 嘅， 都系礼貌嚟嘅，即系上嚟之前讲声或者你预啲时间俾人哋预备啊嘛。 系咯， 或者 我哋要执翻啲我可能冇着衫咁点啊？ 不过朋友真系唔同啲嘅，朋友方面就算如果屋企好干净嘅话，我谂我都真系学你哋话斋要有心理准备嘅。 系，不过我屋企有度好，我到屋企如果我喺屋企里边喺里边锁咗咧，有锁匙喺出边 都 开唔到嘅，系啦，一定要喺里边开咗。 我个铁闸都系啊，有个锁就系棘住咗，就系锁匙。 总之我锁咗锁匙都开唔到噶啦，个铁闸我又系咁咯。同埋嗱，除咗自己唔通知摸上嚟嗰啲人，你觉得恐怖，我觉得有啲人，譬如你约咗去爱咗 Kitty， 佢无啦啦带埋茉莉嚟，我唔知嘅。 哦，系啊，系啊， 系啊，你唔知道我想唔想见呢个人噶喎，系咯，或者我准备见你，冇准备见佢， 系 啊，即系唔通知人哋带多个人嚟咯。 系，不过我都试过，即系可能有朋友话佢会带多啲朋友上嚟咧， 人哋有讲噶嘛都。 但系佢都系嗰一日先讲咁 样，起码都有讲啊， 都有 讲 嘅，但系你唔会托佢手争咯，其实。 唔系，譬如或者其实你嗰日先讲都迟噶，譬如你整嘢食，你可能整唔够噶咯，系咯。你唔似我成日乜都整大堆头喎，有啲啱啱好嘅啫嘛啲嘢。 系，我又惊或者唔中意有啲人咧嚟到嘅时候咧，当咗自己屋企咁咯，即系会抄你屋企啲嘢食。 系啊系啊系啊，周围开你啲柜桶啊，睇你啲嘢咯。 系啊，呢个又系。 我好怕，我真系见过呢啲人，我心谂有冇礼貌噶？你自己周围开人哋啲嘢，开你个柜望啊咁。 系啊， 系， 跟住仲要平头品捉你个柜啊嗰啲。 系。哇！你个窗帘整得唔系几好，咁肉酸嘅啲色， 系啊， 系啦，呢只油漆嘅色唔靓啊，咁成日去品评人哋，有啲真 系 有啲咁嘅人。 噶， 我唔知道，我见过啲咁嘅人，佢哋系习惯性噶，系啊。 我又好彩，我唔知系我啲朋友好啊，定系点咧？我又冇遇过啲咁奇怪嘅，所以我先成日肯俾啲朋友上嚟。 你系咪朋友少嚟？你都有几个？ 都唔系，好多都好有礼貌。 咁啊，证明 你 啲朋友有 嗰啲先至会，你先邀请佢哋嚟你屋企啊？ 都唔系噶， 唔系可能佢啲朋友有教养咪得咯？其实呢啲系有冇教养嘅问题嚟噶 嘛？ 但系好多人原来系冇噶，我发觉。哦，系啊，可能我做人做得耐过你哋太多，见得更多 啊。不过我试过有一次， 不过系啊，咁我以为 我有一次， 我就呢啲人啊。 我意思系我冇发生喺我身上，但我有试过咧，即系一齐去一个朋友屋企，咁就发现原来都有啲人咧系嗰个礼貌系 欠奉嘅，即係可能咧，即係佢真係當人哋話啊，當自己屋企隨便啦，佢就真係當佢自己屋企嘅。好多時咧，佢洗翻嗰個主人家轉頭，即係佢可能覺得自己係人， 我係客人啊， 我又唔知你啲杯杯碟碟 邊。 Kitty 唔該，攞杯茶俾我。Kitty 我想飲可，我飲想飲汽水。 係啊，即係佢唔會即係自己主動去做咯。咁後來發現嗰個主人家其實都唔係咁中意嘅，即係會覺得喂，咁我請你上嚟唔代表你係殘廢噶嘛，即係你有啲咩你可以即係自己行去個廚房度噶嘛，係啦，咁我唔知啦，即係可能嗰個又會覺得我好似唔係好啱掂你嗰啲即係部門啊咁樣嘅。 喂，但係有啲人真係一嚟屋企就唔理冇邀請，佢已經周圍參觀噶咯，問都唔問噶嘛。有啲人都會問啊，可唔可以參觀下你屋企啊？其實我覺得呢句嘢都唔應該問，你問咗人哋點答你啦？ 唔 得噶嘛，係咯，人哋不如你唔好問，人哋想你參觀，哎，你要唔要參觀我帶你行啊？人哋自己會開聲噶嘛。我試過有個朋友，我識咗十幾年，去咗屋企無數次。我是未参观过他家的，我他家是两层，我就永远在下面那层，我上面我是从来未上过，我很熟的了， 但他都没有提出， 他又没有提出叫你提上去看人睡房做什 么， 有什么好看， 不 是个个都是这样的，除了即是开人家的东西之外，会擅自拿一些东西吃，即是我试过有一次家里只剩一包那个平时经常喝妈妈奶，跟着我想着晏啲饮的嘛，跟着礼手见到呢，我家人亦揸住饮紧， 有啲人你問佢飲飲嘢，佢又話飲，但係啲嘢又唔飲曬， 凍 曬喺度嘥曬啲嘢。你之後你又唔會再飲， 飲兩啖擺喺度再慳人 走。係啊，你起碼都飲，唔好浪費嘢。其實唔係唔俾佢飲咯。 係你 Kitty 有冇㗎？ 我其實如果啲人上嚟，我都預咗係所有即係廚房啊、嘢食啊嗰啲都係俾佢哋㗎啦。 其實你會唔會收翻佢？ 但 係 佢哋浪費啊嘛，有時 浪費係唔好嘅，即係可能你佢哋走曬啦，你清嘢嘅時候發現啊呢包檸檬茶又 飲 咗 兩 罐。 嗰 罐可樂又未飲曬，但係你話佢攞你廚房啲嘢食啊，或者攞你雪櫃啲嘢，我覺得呢個我就預咗㗎啦，即係你冇理由呢個唔飲得，呢罐我聽朝早餐呢個又點，其實就冇㗎啦。 但問都唔問喎，就咁入去就拎啦。 係啊。 吓， 因為佢嗰啲可能好熟朋友又唔同嘅， 即係佢口渴咁，你隨便飲。 即係真係閨蜜咁嗰啲就成屋行噶啦。其實老老實實咁熟嗰啲人，嗰啲人做乜你都唔介意嘅。其實去到嗰啲 Kitty 會好容啫，即係佢下下咁樣請咁多 friend 咧，跟住你自己都嘥心水心力。 人哋請得起啊，食嗰啲咁嘅少少零食幾多錢啫？阿彭小姐， 唔係啊，要自己再花好多心思去買翻去。嗰啲叫咩入貨？ 但係啲朋友中意食你買咗嘅嘢，你又好開心。 係啊，呢個就係我想講嘅，即係雖然你話啊好攰啦，即係請客係攰嘅，但係原來啲朋友中意喺你屋企 hea 或者覺得你屋企舒服啊，或者覺得想喺你個地方嗰度即係過一啲時間，咁我覺得都係好開心。 又欣賞你煮嘅嘢食，其實你開心噶嘛？好嗰啲一路食一路又要彈又死食嗰啲啊！ 係啊係啊係啊，呢啲係最好。 真係想升佢兩巴。 2, 3, 5, 6, 7, 2, 3, 5, 6, 7, 做动大厦伴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So, back to one, back to one, 再一起足够好。一屋时间若然美好，一张旧餐桌共进早餐，再散步。一间睡房软熟被铺，一家便温暖活 到几高暖，要暖到几度浪漫。 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祝贺蔡英文。蓬佩奥以总统称呼蔡英文，指出蔡英文以显著票数差距成功连任，显示他赢得台湾民众的尊敬、钦佩和信任。而他带领民主的勇气和愿景，亦都鼓舞了地区和世界。蓬佩奥又说，台湾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表现值得参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535点，跌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55点，系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97，瑞士法郎0.971，加元1.388，人民币7.1，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12美元，卖出1,742.03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轻弹浅唱俾你听嘅《战争曾洁莹》，无论发生咩事，每朝一觉瞓醒，又系一个新嘅开始啦。顺境逆境都系一种好嘅体验，听首开心歌，大踏步过好每一天。除咗身体，心灵健康都好重要噶。就好似 Bob Marley 嘅呢首《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11点新闻翻到嚟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敏感时刻有 Leo Leo， 有 Kitty， 有我莫莉， 冇错。 头先讲咗好多关于屋企，即系最唔中意或者最讨厌朋友嚟嘅行为。 我有啲好经典嘅都未讲俾你哋听啊！ 讲。 我曾经听过啦，其实我哋圈中好多朋友都知噶啦。咁话说有一班艺人，佢一个姐级嘅艺人，姐级嘅艺人屋企打麻雀，咁啊打打下，咁其中有一个女艺人咧。就休息咁啊，入咗厕所啦，咁啊好耐都唔出嚟， 跟住佢出嚟嘅時候咧，就成面成身啊都黐曬一啲廁紙碎喺度，即係好似濕咗啲廁紙碎，咪黐身嘅。你抹完汗有時黐咗，佢又去沖咗個涼啊喺人哋度， 攞紙巾抹身， 跟住冇毛巾攞廁紙抹身啊，跟住咪黐咗好多紙碎，一點點白色喺佢塊面啊手啊咁咯。 但係有冇講點解無啦啦就沖？ 佢因為覺得好黑啊，沖個涼先啦咁喺人哋度，就係冇問過人哋，但係入咗去好耐，原來沖咗個涼出嚟，就揾廁紙抹身咯。 好笑，呢、這個好 笑啊！即係大致上係咁啊，我未必百分百準確，總之真係沖咗個涼咯。 係，淨係知道佢應該係輸好多。 係啊， 如果唔係佢都唔會搞呢啲嘢。 去咗個遮級嘅 artist 屋企啊！ 係 真係好好笑啊！我哋講咗好耐㗎啦，俾所有人 係擅自去人哋屋企做一啲嘢啦。係 啊， 我覺得咧，直情 你沖涼真係好離譜過人哋屋企，未問過人哋。 係，你開同埋，我覺得佢勁喎，勁在就係佢識開人哋熱水爐。 有啲熱水爐係開住噶嘛？ 啊，咁啊係，咁啊 係，唔係一定要喺出邊開噶，有啲本身嗰啲咪職業嗰啲好多係開住咗㗎。 係，咁啊係，仲要呢啲豪宅區，係咯，唔係我哋啲平民， 唔係你用翻啲平民熱水爐， 超之禁制㗎嘛。係除咗去人哋屋企擅自用人哋啲嘢唔問啦，有樣嘢我都覺得好乞人憎嘅就係著鞋走入屋。 哦， 佢唔喺出面除鞋。 我、哦、有啲人系唔使人除鞋嘅，都交个要求唔同嘅，系咯。 但系通常都会除噶，系咪啊？就算你几富贵或者几多工 友，有啲朋友我真系都见过唔使除噶，系啊。 但系通常会问咯，即系就算除 鞋啊， 除喺出面定除喺入面？因为有时候你除喺出面都唔好噶，唔知道你会唔会阻住走廊？ 啊、 即系系咯， 即系一定要除鞋咯。我觉得 你会问一下主人家，其实系即系系点样噶？呢度啲规矩 通常都会话俾你听噶啦，系咯， 系咁啊。除咗呢个啦，呢个我系极度唔系好中意。另外一样嘢咧，其实系即系其实虽然我都喇喳噶啦，但系我会好怕人哋咧成身汗啊。 咁、有时天热好多人大汗，你好难避免噶。 但系佢一嚟就即刻搭落去你个 sofa 啊！你去冲个凉先啦，我俾毛巾你。 呢个就可以冲凉 啦。或者即系我觉得你开咗。开一冷气嘅时候，即系你等个身未干，即系干翻之前，你可以坐凳先，即系唔好一嚟就黐 坐凳都核突噶，你湿滴滴。 但系起码凳， 所以系咪唔好叫人翻屋企好啲咧？ 即系唔系夏天叫人翻屋企应该，因为我觉得唔系啊，即系你坐凳，我都硬系觉得好似干净啲。但系当起码你成个身都干透晒先。 睇下你啲凳系用咩做咋？如果你所有凳都系 布 嘅，其实都核突噶。你谂下， 咁其实如果咁讲 ，Kitty， 你咪即系每一任何人都可以去你屋企嘅咧？ 我成日都有清洁咯， 即 系 食嘢 之前，咁啊唔识 人。有啲人有啲人脚臭一除鞋 啊， 臭脚咧嗰啲， 我又冇遇过。 我遇过啦，试过拍戏成 crew 人，跟住又入咗一个地方拍戏，全部人要除鞋，跟住话边个只脚咁臭啊？跟住个个喺度揾咯， 好惨， 好惨。 咁我揾到， 梗系揾到啦。 但系咁佢咪好尴尬咯？ 系啊， 咁佢点啊？ 冇冇。冇法㗎，咁你知 Sorry, 你知一部拍戲後面咁多工作人員，佢哋其實真係好多汗又好辛苦，又焗臭腳都唔出奇㗎嘛。 同埋我覺得咧，即係臭腳呢啲咧，佢自己都唔想㗎嘛。即係譬如頭先所講啊，哇！一衝到入去人哋屋企嘅時候，就開人哋啲嘢，呢啲係你可以控制到嘅嘢嚟㗎嘛。但係臭腳你控制唔到 㗎。但係 如果你知道你本身臭腳啊，或者你大汗啊咁樣，即係如果你去人哋屋企，可能你事先都會有啲準備。係 啦， 即係你未必一定要去到人哋嗰度沖涼。你而家有好多嗰啲咩濕紙巾可以抹身噶嘛，即係有止汗劑，即係你有好多嘢可以即係等到自己。 但有啲臭腳你係冇得整 嘅 喎。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臭腳嘅人係咪會少啲避免去人哋屋企咧？ 因為而家好興好多人屋企都要除鞋。係 啊，同埋頭先咧話齋佢做嘢個地方，大家冇諗住要 做嘢，冇諗住要除鞋係啦。 咁啊，咁佢又慘啲嘅， 好慘咯。 所以你唔好諗住除鞋就著咗穿窿襪喎。 係啊，所以你去朋友屋企啊，你都會揀對靚啲嘅襪。先出去啦！ 哎，我想讲我试过啊，有尴尬，因为咧我所有嘅物都系同一个牌子，同一隻色，我只得黑色、灰色嘅物嘅啫，我冇其他嘅物嘅。咁有时咧，可能咧对物穿咗窿，我自己唔怀疑，因为可能佢只系侧边脚踭嘅穿咗个窿咁 睇到噶，你每日着物上去。 因为我系好求其嗰啲一着完，即系我唔会。 你真 系 好求其， 佢眼尾都冇睄， 系我冇睄过个底，同埋因为全部都一色一样啊。 佢随时底裤胸围调转咗，佢都唔知道啊。 或者真係吊住 我又冇咁誇張，但係因為佢唔知係腳踭定咩咧，即係磨到佢又未爛得曬咁樣咧。跟住之後咧，我去到人哋屋企先發現，跟住勁尷尬咯。 所以我屋企永遠有一大堆生物喺度㗎，我永遠都有生物著㗎屋企，我會預備曬㗎。 我都有好多，但係因為我真係 我一發 覺 對物殘咧，我就會抌㗎啦。 嗯， 係啊， 呢個都尷尬，其實都唔係淨係話去人哋屋企，即係唔好著穿窿物啦。其實我諗住嗰日出街行街咧，我都會即係再檢查一下我對物，因為我驚萬一行行下街想試鞋咧，我覺得又係好尷尬，一除即係個售貨員見到你對物穿咗窿， 你都賣唔起啲鞋咧，試 冇穿窿嗰只腳咯。喂，有啲日本餐廳都要除鞋啦， 係啊，所以其實咁多陷阱嘅話咧，都係平時好好照顧自己啲物啦。 所以唔好以為見唔到嘅嘢你就唔使理噶，所以都要好好睇住噶。 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寻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接受，无力站在最后，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咁今日就讲就系咧喺屋企啊，最唔中意或者最讨厌朋友啊做嘅嘢。 系啊，其实我而家少咗请朋友翻屋企咧，都系我有阵时咧唔中意朋友用我嘅洗手间咯。 哦， 系啦，除非你屋企有两个洗手间啦。 系，都系嘅。 系啊， 好似卫生啲，同埋我之前都会 因为有啲人真系用好舐啡，好污糟。 系啊，会话我会叫佢一定要冚埋个盖先冲厕咯。即系而家我谂大家都有呢个意识啦。 好多人都冇嘅，而家都仲有啲男仔系冇噶，话俾你听，女仔比较好啲呢方面，系啊， 系，我都觉得除咗厕所咧，又系噶，我头先所讲啊嘛，我妈有啲屋企人嚟，一定会拖地嘅，佢、 啊、 都会洗埋厕所噶， 咁系喎，厕所梗系要洗啦，因为有人用过，我更加要洗，我觉得又系一个错，厕板一定要抹咯。 但系佢系唔，即系佢又唔够胆叫人哋唔好去佢屋企啦，又或者唔够胆叫人哋话冚埋个盖啊，即系嗰啲啦。咁跟住之后就自己攞嚟辛苦咯。 系，咁冇办法噶。我试过有个朋友带个小朋友嚟我屋企，咁其实我好中意小朋友嘅，但个小朋友就去厕所，佢就唔去完洗手间，佢就唔系用厕纸，佢用一盒盒个纸巾。你知嗰啲又硬又厚又硬噶嘛？就执晒落去厕所度，结果咪塞厕所咯。 哦， 佢唔系用厕纸啊，弄一盒盒个纸巾嗰啲纸啊。 系，佢惊抹， 仲要硬，仲要硬嗰只牌子。你谂下执晒落去， 即系有三层 个。系啊，塞到个厕所要第日要搵人通，自己都搞唔掂啊！成晚冇得用啊，我个厕所。 好大件事啊！呢一个真 系。系啊，呢个真系好大镬，但系小朋友冇性噶嘛。有啲小朋友去到人哋屋企，周围走周围搞噶嘛。啲家长又唔管噶噃，系唔知点解噶？你搞啲细路又唔听话，系咯？你见到佢真系激嬲到癫咗噶嘛？有啲细路着住鞋又跳 sofa 咧，擒上擒落，你又惊佢整亲，又惊佢整烂你啲嘢，又唔好意思开口话佢。个老豆老母又唔管，系啦，又嘈，系咯。 明明咧，你头先话自己好中意小， 我真系好中意小朋友，不过你要乖先得噶嘛。 乖嗰啲， 即系咁曳嗰啲，即系老豆老母唔教咧，其实系好差噶嘛。或者人哋屋企，我细个阿妈只眼望一望我就坐定咁喐噶啦， 好乖。所以其实咧，我觉得今集咧唔系讲我哋有几讨厌啲人嘅，其实系想提高大家去人哋屋企嗰个意识， 要有礼貌啊。其实我咧每一次去一个新嘅朋友或者未去过嘅人哋屋企咧，唔理个朋友生定熟啦，我一定会买一样嘢去嘅。我觉得呢个系礼貌嚟嘅。第一次去人屋企，我一定会买一样嘢咯。 会 啊， 呢个我都会嘅，到而家都 系啊。 系啊，除非就真系好临时临急嗰啲咯，即系譬如突然间而家就话喂， 今晚 嚟 屋企啦，咁系啊，咁冇得好讲啦。如果唔系咧，我一定会买带一样手信去咯。我觉得呢啲系基本嘅礼貌嚟。 我试过咧，有朋友咧屋企咧即系出嚟自己住啦，咁跟住之后咧又唔知买咩俾佢，因为佢已经买晒所有嘅家具啊嗰啲，咁就话开就话嗰啲叫咩炒旺嗰个墙系啦，就嗌晒所有人去咁样，咁我谂唔到买咩。跟住結果我同我個 friend 啦，即係 Cameron 家夫，跟住買咗一箱嘅烏龍茶，一箱嘅佢最中意飲嘅汽水， 都好實際啊，幾好 啊！ 就全部就運過去，跟住最好笑嗰樣嘢係點咧？跟住我哋唔知點，唔記得咗點樣，跟住攞咗地址咁樣嘅，好耐之前嘅。跟住之後咧，冇啦，有人打電話俾佢啦，阿邊個邊個？而家啲嘢嚟啦，跟住佢嚇到咧，跟住我啲上司同佢講，其實我哋幫你訂 嘅。咁呢啲好，我覺得都好實際，人哋用得着啊，好過送埋啲唔等使嘢啲裝飾，人哋又唔知中唔中意啊。我又有個笑話啊，嗱，有一個朋友又係藝人朋友，就去一對知名夫婦嘅豪宅，山頂嘅獨立屋嚟嘅嚇，三層。咁佢其實聽講就已經入住咗幾年㗎啦，咁就去到哇地下嗰層咁喺招呼食飯啊餐台都喺地下啫嘛，咁啊好靚啦。嗰個朋友咧就唔識死喎，突然間我參觀下你間屋先，就向樓上行咯，自己人哋都冇話帶去參觀，原來樓上係爛融融，乜嘢都冇整過㗎。 嚇！ 係啊，跟住就翻嚟話，佢咪唔掂，冇錢裝修埋上邊，就淨係沖門面整咗下邊咧咁。 爛尾啊！ 係啊！ 但係你住得咁高層，即係咁。 通常你呢啲屋你一定整好曬先入伙。唔會自己邊住邊入伙，同埋下面係冇房嘅噃，你係廳同廚房同埋客廳啊嘛，飯廳啫嘛，整到好靚嘅喎，我一行上嚟就嚇死我啊咁啊！ 但係咁上面佢都係照住嘅，照瞓嘅。 係啊係啊，但係就唔係下面咁樣咯。 哦， 佢話係咪真係沖門面就整個一地下嗰層咯？話佢，佢話係咪唔掂啊？咁啊，即係你啲人啲衰口㗎啦。 咁好㗎， 尴尬喎，屋住都 佢有冇人哋冇叫你参观，佢自己我参观你间屋先，咁自己行咗上去啦。其实人哋好尴尬咯，所以真系 咁佢落翻嚟讲咩啊？ 佢唔出声咯，佢啲好尴好尴尬，落翻嚟可以讲咩？系咯， 我反而想知道主人，即系 主人咪大家都好尴尬，咪但冇事咯，咪点啫？其实个心一定好嬲啦。 好彩佢冇带拉大队上去咋， 系啊。 如果个个诶、我又去我又去咁样， 所以真系你唔人哋唔叫你参观，你真系唔好乱咁行咯。 个屋主自此之后用咗三个月装修， 即刻装修，借钱都装修，借都借翻嚟啊！ 咁易装啊？嗰啲豪宅独立屋嚟噶， 咁啊， 山顶啊，仲要 咁啊， 同埋我又好憎咧，啲朋友嚟你屋企咧，用你嘅电脑。冇同你冇問你，就自己開嚟坐喺度，滴咁喺度用咯。 係啊，呢個都係。 因為你其實好尷尬，你唔知你電腦有啲乜嘢係唔想人見到，可能冇嘅，但係其實都唔應該咯。 係啊，我聽過一個笑話，其實都唔係笑話嘅，係一件事啦。咁咧就係有個人咧，佢去咗人哋屋企，係真人真事嚟嘅，去咗其中一個朋友屋企就去廁所。咁去廁所咧，咁啊去開大啦，咁啊坐低啦，咁跟住就無聊咯，咁啊周圍望啦。咁我望到人哋个厕所嗰度咧，就有部 iPad 摆喺度。咁唔知点解咧，佢就觉得好顺手，一定系俾人哋去厕所嗰时用嘅，即系 觉 得。 但系人哋系自己去厕所啊嘛，唔系款客噶嘛。 系啦，但系佢就觉得即系当好似一本杂志咁样，佢根本冇谂过，即系下意识佢就咦，好似我屋企咁啊！突然之间就攞起嗰个 iPad， 系啦，就嗰个平板啦，跟住一揭，跟住佢就即刻删翻埋啦，佢就話佢見到咧一啲色情嘅嘢， 我冇 lock 咩個 iPad， 佢就係話冇 lock， 咁嗰人都 喺廁所睇色情嘢，即係點咧？ 唔係，但係嗰個 iPad 又真係佢自己私人噶嘛，佢兩個人開噶。 所以啲朋友嚟屋企你要執好啲嘢咯，唔俾啲人見嘅嘢。 咁佢可能冇諗過無啦啦有人去廁所會搞佢嗰個平板。 係啊，冇諗住諗你開無啦啦俾人開櫃通，見到裏邊有 condom 噶，咁係咪？ 但我另外咧，仲有一樣嘢嘅就係，當有啲人屋企住得太遠咧，跟住之後咧，又要其他人堅持話嚟，跟住嚟完之後，哇，佢屋企好遠噶，即係嗰啲咧，我又覺得好怕呢啲嘅，你一係就唔好話嚟。你一嚟嘅时候，唔该你就唔好成日周围就 我俾说话我听。 系啦，仲要记住咁远。 我都 试 过有朋友真系住好远咧，我来回坐咗六七百蚊的士啊。 哇！ 系啊，因为嗱，又去饮酒又唔揸得车啦，来回系六七百蚊的士，我话哇，餐饭好贵咯，你屋企食餐饭真系贵嘅。 你咪好似阿 Bear 咁咯，我成日都话去住屯门咁远咁啊，我屋企啊先系世界嘅中心啊，我觉得翻工九龙塘先远咯。 咁 Bear 不嬲都系自己世界嘅。死啊！殺咗， 所以唔使唔開心啦。 又好憎一啲朋友嚟你屋企，你煮緊飯咧，佢話喺度指點點點咧。哎呀，邊有落咁多油嘅啫？哎呀，你個次序唔係咁嘅，落葱先啊嘛。嗰啲即係好多人喺度咧，就旁邊躺喺度阻住你煮飯咯。 好似我姨。 这件薄背弃世界太多灰暗，靠这个小伙子天天发问，从没怕难题过分，就撞向巨人。那一次狠狠背弃你的关心，说一句最好再不必过问，却不知当天你的伤心。从来没有什么事使你放心，跌到了却始终有你这依靠，才能令我面对世间所有纷争。哦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亦转当天在一起。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住气，才怪日月如飞。每一次碰到最冷冷的诅咒，退受到暗黑孤单的宇宙，唯独你无常照亮，站在我背后，照片里仿佛听见声音，反复说那些窝心的慰问，才明白当天你的指引。 知什么是可以永久，却想在某一天成熟再聚头，闲谈欢笑再细味，一生已足够。呼哦呼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逆转当天在一起，挨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缘没法紧紧再处起，才怪日月如飞。错过的可有谁认证，日夜幻想可一天看到，这是日更改。 No no no no no no no，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人大了几多自记起，期盼逆转当天那出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香港电台即时检讨头条新闻，本季播出之后会暂停制作。港台机构传讯组总监伍万仪回应通讯事务管理局的裁决时表示，香港电台接受有关的裁决，并严肃跟进，会细阅内容以备日后制作参考，并向因连串事件引起对港台不满人士和感到被冒犯的警察致歉。鉴于近月对头条新闻节目的意见反馈可量，港台决定即时展开对该节目的检讨，本季头条新闻播出之后暂停制作。通讯局裁决中所涉及的集数会下架。另外，吴曼仪说不能够回答头条新闻下一季一定会回归。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主席赵善恩说，对于通讯局的裁决感到遗憾，指通讯局是以非常主观的方式诠释部分内容，认为头条新闻属戏谑形式节目，每名观众情绪反应都不同，若果要负责所有人的反应是不公允。自由党创党主席、前港区人大代表李鹏飞上星期五逝世。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形容对方是良师益友，又说他们都认为自由党应该成为中间路线的建制派，当政府砍头埋墙的时候应该帮政府刹停。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说，视李鹏飞为师傅，特别怀念同对方同已故政坛元老钟士元的三人饭局，经常一起讨论香港时事。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表示，李鹏飞大半生在政坛为香港努力，在适当时候向北京反映。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形容李鹏飞乐意同不同党派的人士讨论和听取意见，对政改的看法比较开放，很怀念好像他这种的政治人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今早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谈及教育的重要的时候，引述南非已故总统曼德拉说，教育的崩溃足以摧毁一个国家。有学者质疑曼德拉并没有发表过相关言论。行政长官办公室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留意到从网上搜寻有关引述有不同的版本和出处，乐意接受指正，并对若果因此引起误会表示歉意。行政长官办公室说，曼德拉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是举世公认，而教育对任何国家和地方的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特区政府同样十分重视教育，教育局当局将会继续兼任这个确保教育质素的责任。世界卫生大会全体成员国同意有关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决议草案，要求世卫就今次应对疫情的手法，适当时候尽早启动公正， 獨立同全面評估，並提出提高對全球大流行疾病的預防、防範同應對能力的建議，加強應對突發衛生事件的規劃。大會194個成員國未有提出任何異議，一致通過有關決議草案。總幹事譚德塞早前亦都支持檢討世衛處理今次疫情的手法，承諾會盡早在適當時候進行獨立評估。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決議草案明確認可和支持世衛發揮關鍵領導作用，呼籲會員國防止歧視、污名化做法、打擊錯誤虛假信息等，符合中方立場主張，中方亦都有參與共同提案。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4,562點，跌3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958點，升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98，瑞士法郎0.972，加元1.389，人民幣7.101，英磅對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8.67美元，卖出1,740.5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虽然佢平时睇落系有啲强势嘅，特别系对住老公嘅时候，但其实佢都有好 soft 嘅一面嘅。 谈恋爱不讲将来，和你的下半生又凭什么彼此相爱？愿望平爱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或许不必刻意遗留名分被记载，要残念别记起来，全因我这位蠢才能够。 话今次录歌咧系用咗好多真假声去混合嘅，而呢个亦都系监制希望透过 mix voice 去俾听众感受到 Jenny 柔弱嘅一面。作曲编曲李伟旺，填词陈耀森，监制舒文。 最真我 上榜五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吴若希，谢伟蠢才。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尿尿友情牌。 二晚11:30翻嚟咧，我哋有妞妞有情牌。 冇錯，今日我請嚟嘅朋友咧就係一位廚師阿 Chef 超嘅。就佢咧就喺間餐廳就喺我屋企附近，咁我幫襯多咗咧就成為咗佢個朋友啦。咁啊點解我要請阿 Chef 超咧？因為嗱， 大家都見好多嗰啲星級大廚成日出鏡啊，上電視大家都好熟噶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香港就有好多好多食肆，有啲默默耕耘嘅廚師，好似 Chef Chiu 咁嘅。咁我哋可以聽下，了解下廚師嘅辛酸事，或者有咩樂趣。咁我等阿 Chef Chiu 講下俾我哋聽啦。 好啊，好啊，歡迎你啊！ 歡迎 ，Hello， 大家好。 係啊，阿 Chef 係喺邊一類餐廳俾你結識到嘅？ 佢係嗰度應該算唔算係消常餐廳啊？ 係 係咯，但不過食西餐為主啦，係咯。咁佢嗰度有蠔啊嗰啲咁嘅食嘅，有 pasta 有扒啊咁嘅。 係，你係點樣揾到？ 因為喺屋企附近啊，我成日喺下邊打等，我啲朋友喺下邊食嘢啊、飲酒啊咁咯，所以我咪成日會落去咯。 你幾耐之後就同大廚 friend 咗？ 你走入廚房啊？定係佢走出嚟啊？ 佢成日行出嚟，佢成日行出嚟 social， 係咯。咁又熟咗啦。 原來廚師聊咧， 係多數高級嗰啲都係咁。 喂，你同廚師熟有著數啊？你明唔明啊？ 我真係喎。 啱啊。 係啊。喂，嗱，我好中意食panay嘅啲長通粉嘅，但係佢個 menu 度係冇嘅，佢得意粉嘅啫。咁啊，因為我同佢熟咗啦，佢就特登留咗啲panay喺度，係預備整俾我食嘅，就將啲意粉去換咗變成panay用咯。 嗯。 嗱，你普通行冇㗎。 食日本餐嗰啲都係咁噶，啲咩吞拿魚嗰個天靈蓋咁，又會留翻 天靈蓋。 梗係㗎， 等先問下先，係咪天靈蓋真係食得㗎？ 吞拿魚嘅天靈蓋我都唔知咩嚟啊，暫時。 得個腦咯。 總之佢話嗰度有塊唔知咩肌肉咁樣，係好細塊嘅，係啦咁樣，即係總之嗰個位啦咁樣。咁如果你同佢熟咗，佢就會留俾你啊。我朋友係咁。 喂，你去街市買餸啊，有啲嘢都會留俾你啦，傻，留都留好啲啦，係咯。咁我問下 Chef Chiu 先啦，其實你係點樣會打算入去做廚師一行呢？嗱，因為我哋細個成日聽咧，都係讀唔成書就做廚啦，咁啊有份工啊，又有得食啊，咁啊又可以有份工揾到食啦，咁啊係啦。點解你會諗住做廚？係咪好細個就中意煮嘢食嘅咧？ 我細個唔係中意做煮嘢食啊，但係都係你頭先講得啱，讀唔成書啦，所以又選擇又唔多啦。因為我嗰陣時嘅年齡就應該只可以做幾樣嘢嘅啫，一就做洗頭。一系就做厨师，跟住一系就做 sales， 系 咁我中意煮嘢食，又中意食 咗厨师， 系啦，所以就拣厨师啦。 咁但系而家咪有好多坊间有好多啲咪厨艺学校噶嘛，但系以前系冇咁多啦。咁系咪就 系 好似师徒制要拜师嘅咧？ 而家我谂。而家嗰啲廚藝學校咧，因為你入到去讀完攞咗張 cert 出嚟咧，你係比較容易啲揾工，即係可能會好快會介紹你入到酒店度做啊，俾一個職位你啊。但係你可能條路之後就難行少少。 點解嘅？ 因為你酒店咧，佢太呢個管理模式，你要升職，你要嘥好多時間，係啦。同埋你學一樣嘢，可能你四五年都係不停咁做緊同一樣嘢。你學嘅嘢比較少，但如果你喺普通嘅街鋪啊、任何嘅餐廳啊，你接觸嘅範疇就比較多。可能你可能執一年嘅沙律，跟住你已經執到個沙律識變化噶啦。咁你可以掂第二樣嘢咯。但你酒店裏面就比較少。 咁你係點樣開始？你讀咩嘅？ 我一開始第一間就比較坎坷少少嘅。 即係跟師傅嘅，就咁考入去做。 啊，唔係啊，唔係啊，我係就咁去見工嘅。我仲好記得喺一個深水埗，好似咩春夏秋冬定東南西北，唔記得咗。 火鍋啊！ 係啦， 仲喺度。 火鍋有咩做啊？ 仲喺度喎， 切嘢多嘅 菜咯。 最慘我只係翻咗半日啫。 嚇？ 點解咧？就是我一回到工換完對水鞋之後，他叫我在後面捉住隻雞劏咗佢，仲要隻雞是生勾勾的，我是完全不懂，咁我好驚手都震埋啦。 係咯。 咁你知嗰陣時年代，我講緊嘅已經係二十年前啦。個師傅見到喺後面揸住把刀喺度望住隻雞，起碼有十分鐘，跟住就走出嚟，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咁樣啦。 出得街嘅 啦，咁啊，跟住佢就走咗出嚟。一分鐘唔夠就劏咗俾我睇啦，但我接受唔到咯，喺我當時嘅年齡太血腥啦嗰下。 其實你應該之後對煮嘢食有恐懼喎，因 為唔係啊，佢劏雞有恐懼啫嘛，煮嘢食唔會有恐懼。 係啊， 食冰鮮雞咪得咯。 係啊，喺街市買雞都唔使自己劏嘅。 譬如魚啊或者其他嘢，可能都會即係經常性要接觸到。 唔係因為你始終係血淋淋喺你面前就比較恐怖啲咯。譬如你而家有一嚿。 一隻牛活生生叫你湯，我想都冇乜幾多人可以食湯同埋做得到，係啦，同埋未必做得到。 但係你嗰時去建功嘅職位係做咩呢？ 係做一個打雜咯。 哦。 但係估唔到打雜咁高難度，我開頭以為係洗下菜啊，幫埋啲師傅啊，係啊，簡簡單單，一嚟就俾個大難題，我斬咗啲雞佢喎，哇！嚇到我手都震埋。 呢個我好想問嘅就係咁點樣去克服呢？我諗應該唔淨止係阿 chef 你以前遇到啦，即係我諗好多入廚房嘅人咧都會遇到，就係去到呢啲生勾勾嘅嘢啊，要放血啊等等咧，就會好卻步，甚至可能湯魚咧，普通人都會覺得哇，好似要好核突咁，有內臟飆曬出嚟，點樣去克服呢？ 唔係，跟住後屘我就選擇去做西餐咯，所以因為西餐你好少係活生生， 係西餐唔使湯雞，冇新鮮雞， 同埋啲魚已經係魚柳啦咁 樣，係啦，可能得一條魚，佢已經嚟到嗰陣時已經死咗啦，我只係。可能是改了它的鱼柳出来已经 OK 啊，牛肉的一条这样可能打一块块这样已经 OK 啊，就不需要那血腥程度那么恐怖，不需要说因为你中菜很多，譬如你田鸡啊又要怎样剥皮啊这样。因为我自己都过不到个关咯，始终都。同埋有一个技术在里面的。所以我成日觉得 是 啊，我成日觉得街市那些人呢其实很犀利的，基本上是一个大厨。 是因为刀工都好重要㗎嘛。咁你去学西厨咁又点样开始去学嘅呢？又系。 咁我返咗半日走咗之后啦。咁 掟走咗啦，好明显。 咁咁啱，其实我亲生哥哥都系做厨师嘅。咁嗰陣时就佢请咗我上去啦。 哦。 正正確確嗰份系我真正嘅第一份工，就喺山顶嘅 Cafe Deco 风景餐厅。 就喺嗰度做西厨，但系都系做助手先嘅啫，你冇得煮嘢噶。 系直头冇得煮。 咁一个助手喺度做咩咧？ 我就系做不雪糕。 好惨。不雪几耐？不雪几 耐？同埋打奶昔。 吓、 啊。咁有冇学到嘢咧？ 有学到嗰个不雪糕嘅技巧。其实不雪糕唔系咁容易噶。 系点样咧？ 因为你当你不到个雪糕嘅时候，你有阵时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夹都夹唔到，佢跌咗出嚟一个圆形。其实你只要将你嘅另外一只手摸一摸个壳底，等佢受到热力，佢嚿雪糕就会跌落嚟。 哦， 但我食 buffet 冇可能咁做。 咁绝对啦，绝对啦。 真系屋企嘅。 我系有 buffet 自己滗雪糕啊， 跟住摆翻落兜水。 咁你而家房间好多 buffet 都俾一个过嚟噶啦。而家不計成本㗎啦，已經俾哈根達斯嗰啲你食㗎啦，已經好多到。 係 呢個只不過係以前嘅方法啫。我諗而家任何無論買緊 music 又好，雪糕又好，佢哋都唔會用呢個方法。 我試過咧，同一啲嘅廚師學徒傾過偈咧，跟住佢真係咧，譬如可能酒店去煎暗烈都可能要整一年咁樣。 係 好似啲師傅唔係真係太係咪將自己嘅功夫會傳授去，係真係你要同佢。好有信任的感觉，他才会开始教你一些东西。 因为以前和现在就真的差很远很远，因为以前所有的师傅都是有很多东西都未必会教你。除非真係同你好熟啦，好好傾啦，見你聽話啦， 咁佢先會睇好你咯。 佢先會過啲俾你啫喎，仲要可能佢醃過嘢三文兩粒八角喺個褲袋度啊，但係你醃極都醃唔到佢個味啊。 就係爭咗兩粒八角， 爭咗兩粒。因為真係有呢啲嘢，只有你不停咁勤力。因為以前，譬如講緊我啲由細做到大嘅紅褲子呢啲就比較辛苦啲，因為你一級一級行上去。开头你以为净系做嘢就 OK 啦，跟住就慢慢你会觉得人事都好紧要。 咁不雪糕不咗几耐就离开呢个雪糕岗位咧？ 雪糕岗位不咗年零两年。 吓、啊，咁你都好有耐性下喎、 啊。咪等以前有啲学师又要帮师傅扫地啊，去买嘢啊，倒谈判啊，咁你冇听过啊？ 咁唔系净系不雪糕嘅，咁我不怕雪糕，佢有阵时都叫我帮佢切下嘢嘅。 系， 即系做一啲其实基本上正常人都做得到嘅嘢。 其实都要靠你自己观察去学嘢咯，睇佢点样做咯。 譬如会帮下手，碌下披萨 啊， 因为嗰阵时啲披萨系全部都系现成即刻整嘅，所以有个难度喺度。 系， 咁就望下佢点解要咁样啊？要点解要摆低发佢一阵啊？即系要唞啊，要等佢。 点样搓豆粉啊咁咯、 啊，因为每一样嘢都系有个技术嘅， 同埋啲份量都好重要噶嘛，煮嘢食落几多粉，落几多水，落几多嘢落嗰嚿粉度咁去。 尤其是系做甜品啊、做饼呢啲个份量更加一定要准。 咁你去到几时可以自己埋位煮餸咧？直头系 真正自己煮餸埋位啊！我谂都有十年后咯。 哇！ 系啊。 我好辛苦咯，嗰十年真係你 嗰十年係咪好心癢癢？即係會問下啊，我可以煮咩啊？係 咯，同埋你對煮嘢冇興趣，你點捱嗰十年啊？係 咯，唔係因為你始終一間餐廳，你要有翻咁上下嘅技術，佢先至可以俾你煮一碟餸俾人食。佢開頭先可能覺得。因為三至六點，可能我哋呢啲廚房就叫落場啦，一係可能一個休息時間，佢又叫你入去試下自己煮，煮完自己食。 哦， 你覺得食到你自己嗰個味覺得 OK 就得啦。因為嗰陣時未有咁多呢啲咩熱結 pan 啊，可能有陣時用啲中菜鍋炒啊嘢啊，雖然唔係做緊中菜，咁但係佢叫你練嗰陣時，佢叫你掉啲冰粒落去練咯。點樣泡一個鍋咯？唔會嘥咗啲食物咯，就算你食到周圍係，佢只係溶咗啫嘛，得冰，但係唔會影響到所有嘅食物嘥咗佢咯。所以有好多新鮮嘢嚟。 係，但係嗰十年你除咗做呢啲，仲有啲咩崗位做咧？ 會做咗幫人整下啲 pasta 啊，切下菜啊， 淥下意粉啊嗰啲，即係唔影響味道嘅嘢會俾你做啦。 係啊，冇錯冇錯啊。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其實我諗現今都好多人都仲未明白一樣嘢，就係洗雪櫃。 哦，點樣先為之清潔得乾淨嘅雪櫃？ 其實 擺曬嘢嘅喎。 係，其實洗雪櫃嘅原因咧，唔係真正叫你去洗個雪櫃，係想話俾你聽裡面個雪櫃擺緊啲咩啊？ 即系食咗雪 柜里 面啲嘢， 唔系啊！你一路抹，你一路了解个雪柜里面有啲咩材料，有啲咩嘢摆喺度。 咁、啊、你起码会知道你自己嗰样嘢摆边，边啲嘢摆边，点解呢度摆嗰度？咁你起码有翻少少自己概念喺里面，同埋当你一个初初入行嘅人，你叫佢洗雪柜，可能觉得你做咩俾呢啲咁 cheap 嘅嘢我做啊？可唔可以俾啲高深啲嘅嘢我？你叫我洗雪柜，我屋企都识洗啦。咁、但系唔知佢永远都唔明白，就系叫你洗雪柜，就系想话俾你听，我要你知道边啲嘢摆边。 或者我叫你攞嘢，你就即刻攞咗俾我 啦。冇错， 唔使你再去揾，唔知摆咗喺边。其实即系暗砍咧，都系有原理嘅。 系 系咯。 咁呢个都系嘅。其实你入厨房，即系啲嘢摆边啊，顺唔顺手啊，咁样都好影响你成个流程噶嘛。点解突然之间有样嘢揾唔到咁样影响咗？咁你可能即系成件事就冇咁 smooth 噶咯。 系啊系。 系啊。咁你自己即系嗰十年里面啦，即都慢慢可能会即系试下有啲机会啊咁。你觉唔觉得自己有即系厨艺上面嘅进寸咧？ 绝对有嘅，同埋有一样嘢， 成日俾人串啊，有我谂， 好好彩嘅一样嘢就系、是，我好好运遇到每一次都系一个好师傅。 哦， 因为你好师傅好紧要嘅，第一佢俾机会你啦，第二佢要教你嘢啦、嗯。因为如果呢两样嘢你冇嘅，其实你喺做厨师又好，其实任何行业都比较难啲嘅。 系， 因为但系当我做得耐之后，你识咗基本嘅嘢，我就觉得。我唔係好信懷才不遇咯，只緊要你自己有冇呢個能力，你終有一日都會遇到一個好老闆或者一個好上司。 其實煮餸係咪都係要學咗啲基本功，跟住點變化就睇你自己啦。 啱啊，最基本一定要識切嘢啦，唔會切親手先啦。第二，你起碼要知道每一樣嘅材料係點樣搭啦。 嗯， 即係譬如西式有西餐嘅汁醬，中式有中式嘅汁醬咁樣，你起碼最基本要知道佢個味先，然後點樣搭配落去，即係等於而家好多嘅 fusion 嘢一樣啊！咁我點解咁夾嘅冇人做過，咁就開始你會行出一條你自己嘅路出嚟啦。 咁大厨你尴尬讲，你话头十年你真系都未煮一碟餸俾大家食噶嘛？咁你嗰十年里面系学咗啲咩？你尴尬讲，即系头三年就真系斋不雪糕，到第四年先切嘢，定系只系洗菜洗到第五年先切嘢咁咧？ 咁我都有煮过嘢食嘅，只不过系可能未必系 serve 俾个客啊，可能 俾个客咯。 十年里面咪学咗啲咩？不雪糕啦，切嘢啦，跟住会识。切晒所有啲鱼啊、牛肉啊、猪肉啊、鸡肉啦、啊，跟住望人哋所有嗰啲汤水点样打啦、啊，啲汁酱点样整啦、啊，啲意粉系点样制造出嚟噶啦，甜品系点样焗噶啦。咁十年里面，但系因为我最终目标我系想埋炉头做嘢啊嘛，因为所以我就学炉头嗰啲嘢比较多啲咯。 即係會不停咁學佢哋點解哦？點解會有分呢個時間去做嗰樣嘢？點解唔做嗰樣嘢先？其實先後次序都好緊要。 係咁，同埋我成日見到人哋啲廚房有大廚、二廚、三廚嘅，其實嗰啲二三四五六廚喺度做緊咩嘅咧？個大廚係咪真係每一餐每一樣嘢都係自己煮出嚟嘅咧？ 梗係唔係啦？ 我都估到係唔係嘅。 其實大廚、二廚、三廚、四廚，即係講翻。大型啲嘅餐廳，基本上個大廚就唔需要落手落腳噶啦、 嗯， 因為佢 係 負責，係啦，佢負責指揮同埋 控制出品。 控制出品都未到去控制噶啦，可能係二三四廚去協助。 唔係我睇電視嗰啲咁嘅大廚喺度係咁鬧人嘅啫嘛，又掟翻啲嘢。係 咪諗個 menu 係咪？ 係咪？諗 menu 呢啲就一定係大廚做噶啦。咁佢諗完，跟住佢咪叫二三四廚去睇咯。咁、二三四廚就再教佢下面每一個部門每一個 session head 可能同佢講點樣做。但是有一樣嘢好好笑嘅就係、是、佢做嗰陣時候，可能做一碟菜出嚟係三十分鐘，但係喺現實裡面，佢可能叫你 serve 拍完嗰陣時十分鐘，所以你要用你個腦點樣去演繹佢嗰樣嘢。 哇！咁佢點半個鐘變咗十分鐘咧？有啲嘢要需要時間去煮噶嘛？ 啱。咁但係有一啲嘢，佢咪叫你預先事前準備咯。咁但係你裝做得一個大廚嘅時候，佢好多嘢就係叫你，你嚟攞啲嘢嚟，你嚟攞啲嘢嚟，佢就係叫嘅啫嘛，佢好多嘢唔需要自己喐手噶嘛，所以佢其實佢好多時間都係叫其他人去幫佢預備咗一啲嘢，然後先做。 所以個 preparation 準備功夫要做得好足， 係 做一個廚師，係、咯。 我覺得其實煮嘢食咧都好講個人夠唔夠冷靜，即係可能你要。個腦裡面諗一次大概係點樣啦，到你埋腦嘅時候，你就要即係好清楚自己呢度要做幾耐，跟住之後下一步係點，咁即係你 好叻噶嘛， 要好清晰 嘅。放低咗牛扒，隔離又煮緊第啲嘢噶嘛，第三度又落緊意粉啦，跟住又翻翻轉頭去第一度牛扒嗰度噶嘛，好犀利噶喎。 所以你覺唔覺得，譬如即係做一個好嘅廚師，或者真係煮嘢食比較煮得好嘅人，有啲咩特別嘅性格係會有嘅咧？ 性格咁我就覺得冇乜點特定嘅。其實你覺得自己可唔可以做到一個好嘅廚師？好簡單嘅， 都要細心咯。 啊，細心同埋你個腦應變能力要快。 哦，即係即刻可以補救到。 係啊，因為你個腦，因為有啲人好單，我一心唔可以用噶嘛。譬如我而家煎緊個牛扒，我就等個牛扒，我煎佢三十分鐘，我都望住牛扒三十分鐘。但係佢唔會喺煎緊佢嘅過程裡面，其實你唔使望住佢㗎，你可能可以抹下啲碟，整定啲薯菜，然後個牛扒得係啦，咁你擺落去咪可以事半功倍快好多咯。咁但係好多人都淨係喺度望住塊牛扒，咦得咯喎，反轉佢咁，即係呢啲就死得㗎啦。咁我成日而家去教啲 餐廳都唔容許你咁樣浪費時間，因為太多人嗌嘢。 係，咁就係咪所以咪淘汰咯？咁就因為始終咩人都會有。因為做廚其實都你一定要有蝦先做到咯。 喂，但係一間餐廳咧，個大廚通常都喺度壓個位好耐，你哋有排都冇得升嘅喎，係咪一定要跳槽先有得升嘅咧？ 咁就睇下你自己嘅能力去到邊咯。 哦， 咁如果你遇到一個好大佬、好廚師、好上司，咁佢不停咁教緊啲嘢，你覺得未學滿師，你咪繼續喺嗰度跟住佢揾食咯。咁你覺得你自己 OK， 同埋你可以自己走出去試一試嘅時候，你可以搏一搏。 哦， 咁但係都。其實好講真啦，廚飲食業嚟講，好多時間都係講緊係你要識人先入到行嘅。 係，同我哋娛樂圈差唔多咯。係咯，但係嗱，聽住咁多先啦。其實我覺得喺廚房就好多嘢要問阿 Chef Chiu 嘅，咁又要麻煩阿 Chef Chiu 咧，下個禮拜再嚟過啦。 OK， 今日多謝你先。 Thank you。 拜拜。 是随意气于公路上，再定向缓缓把车窗往上扬，别再忆起痛伤。昨日你坐过车厢，今天我要独往他乡。天一亮，成就我换全新一张。前一记， 活力嘅一隊樂隊，名字叫做 Pandora。系好韧嘅呢首歌，希望藉住呢首歌可以同大家打打气。12点钟啦，听晚再见，拜拜。